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我，放我往里冲。 让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的8:05:50，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青年曼宁。 嗯，如果您还在这个路上的话啊，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啊，来同步收听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这档2018年全新推出的服务资讯类节目 青年说啦。 嗯，如果这个还在固定的状态，什么叫固定的状态，就是没移动的状态的话，可以把手机啊拿出来，打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 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了，跟我们及时的进行互动啊。 没错， 对，您还可以打开这个微信啊，搜索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这个的左下角呢也有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啦。 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平时的时候你都听过哪些口误酿成的笑话。 笑话 啊 这个有意思， 跟我们互动啦， 这个有意思，想起来就尴尬。 大家应该都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吧。 对，我曾经有过一次，就是领导这个批评了我了，后来我很生气，我就骂了领导两句，是我是不是骂给我直接骂给领导，我是骂给我一个好朋友，好兄弟， 吐槽的， 对，吐槽的，结果吐槽到我领导那微信上，撤也撤不回， 一个大写的尴尬， 很尴尬啊。所以你听过哪些口误酿成的笑话，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互动的主要途径啊，还是再重复一遍，就是关爱青年计划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在花椒和我们进行直播互动， 没错。那么今天呢是2月7号的农历腊月22，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哈。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呢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是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9摄氏度啊，空气质量属于优，但是最近呢天气干了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多补水啊。 嗯，交通方面的话，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从早晨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没错，那么在9点整呢，我们还会邀请到青年马小娇来到客厅里面喝茶啊，来说一说关于他的故事。 没错啊，这个我们先进一段小片花，片花以后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好，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头条号的第一条，我们先来说说北京试点手机互通卡畅行京津冀啊。当然了，这个手机限制的是小米才能使用 啊，只有小米才能用啊。对， 现在这个京津冀互联互通卡的手机版啊，之前有过这种京津冀的互联互通卡，直接刷公交卡，在北京、河北、天津所有的公交车上都能用。现在试点的是手机版 啊， 大家以后直接可以刷手机就可以乘坐京津冀的对地铁公交了、而且还能随时随地的充值，直接在手机上就可以充值嘛， 那就很方便了哈。但是据说这个试点哈，在这个试点阶段呢，只支持具有 NFC 功能的小米手机，那么以后呢将会陆续覆盖到其他品牌的手机里了。 办理手机互通卡的过程也十分的简单，小米用户有2种开卡的方式，一种是通过北京一卡通的 APP 开卡，另外一种是通过小米钱包 APP 开卡。 那么在这个小米钱包的首页呢，点击公交卡，在天卡页面里面选择京津冀互联互通卡，根据相关的操作提示开通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也是有一个优惠活动哈，只需要10元的开通费，那么等这个优惠结束之后呢，开卡费会恢复到29元。 当然如果你想开发票的话，因为在手机上充的值嘛， 嗯， 去哪儿这个领这个发票呢？ 对呀， 啊，这个相关负责人表示了，如果说是在手机上充了值以后，可以到东直门、西单或北京南站的公交的营业厅啊，领取这个一卡通的电子发票。 嗯，那么在那个在线应该也就可以领了吧，它是这个电子发票，你要去申请哈。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哈，京考还有4800多个名额可以供你调剂哦。 嗯， 目前呢北京市公务员考试还有4800多个调剂名额，涉及了1180个职位。 嗯， 那么提醒啊，需要调剂的考生们在今天下午五点之前都可以申请调剂哈，只要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报名就可以了。那么在报名成功后呢，可以在下午5点之后打印出调剂报名表。 这个还挺重要啊，因为，这个现在京考确实大家都很关注啊， 对， 确实现在还有4800多个名额可供调剂，我觉得大家这个心态要放平，如果自己那个原来报的那个志愿，说实话压力比较大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选择调剂， 调一个也不错嘛，万一正好调的就是你喜欢的，对吧？ 对，而且你调进去以后，其实有的时候这都是命哈， 对，命中注定哦， 对，就像曼宁命中注定来到青年广播青年说一样， 没错，命中注定跟你做搭档是吧？另外我们在这个不同类型的考生啊，能够申请调剂的职位也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哈，这个报考公务员职位的考生在参加调剂的时候呢，只能申请公务员调剂职位，而报考选调生职位的考生在调剂的时候呢，既可以申请公务员的调剂职位，也可以申请选调生的职位。 嗯，再次提醒考生们嘛，今天下午的五点就要这个结束调剂了， 千万不要错过。 对，所以大家早晨的时候听到我们节目以后，抓紧去网上去， 对 啊，去调剂一下吧。 对对对，马上就开始申请啊。 嗯，我觉得心态一定要放平啊。 哎， 这个就捡这个最不热门的去。 哎，说不定你就哎上了呢。 是。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海淀区外卖推出封口签儿，这是怎么回事呢？ 哎， 就是现在海淀区的餐厅啊，都使用了这种外卖的封口签儿，只要外卖小哥呢进到这个饭店啊，要拿这个外卖啊去给你送到家的时候呢，这个封口签儿已经封上了这个外卖啊，如果外卖小哥在中途打开的话，那这个封口签儿就撕掉了，所以你就可以拒收。是这意思吧？ 哦，拒收就可以要求这个餐厅重新再做了。 对， 所以这个大家以后点外卖啊，就可以放心了。哎，我那个什么，能不能点一个海淀区的外卖啊？这个据了解哈，饿了么、百度外卖联合了这个北京食药监部门哈，推出了这个措施呢，就是为了避免送餐人员直接接触到这个外卖食品，同时呢，也保证这个送餐的过程中食品不受污染了。目前呢，海淀区是北京的试点，以后这个封口签啊，还会推广到其他区的餐厅里。另外，从今天开始呢，上海、广州和杭州也会陆续实行这样的措施了。 嗯，刚才那个导播老师钱月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说有一外卖小哥呢，不是说一个妻子啊，要让外卖小哥送到她老公那里一个妻子熬的爱心汤，对，然后外卖小哥呢在中途就把这汤给喝了。 啊，是因为这汤太好喝了吗？小哥忍不住啊，我怎么没有这样的妻子呢？ 对，然后这个现在好像这外卖小哥都不敢去快递公司了，上班了是吗？那个老公就说了，我不打你，我就想见你一面。 你怎么把我老婆的这爱心汤喝了？你怎么回事啊你？ 所以我觉得这封口签确实有必要，而且确实是安全考虑。 没错， 以后如果普及下来以后，大家仔细一看这外卖啊，如果封口签撕掉了，那就拒收呗。 对对对对，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啦。 好了，北京时间的8:13，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板块，计划一，关心娱乐。啊，201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主持阵容发布了。第二个是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正式公布。 第三个呢是好莱坞大片《古墓丽影：缘起之战》将于3月16号与北美同步公映啦。 计划二，关心身边事儿。第一个是公交狗年生肖纪念车票明天起发售。 第二个是16个城管微信表情包于本周五上线了。 不，我在想城管微信表情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什么画风，我倒是很好奇啊。 对啊，我都感，我可以想象啊，城管的微信表情包应该比较的是吧？严厉啊。计划三，关心假期的出国游要注意什么啊？首先是泰国的24个沙 滩禁止吸烟了、 嗯、 违反规定将被罚款甚至把你投入监狱啊！ 啊、嗯，那么还有啊，这个马尔代夫呢，进入了到了这个紧急状态，外交部建议中国公民暂勿前往马尔代夫。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中国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曼宁。 嗯，这里是收音机调频的 FM98.2AM927。 嗯， 当然了，大家可以在这个网上啊，尤其是在花椒APP 啊，搜索这个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 关爱青年计划， 嗯，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同样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口误酿成的那些笑话啊，大家可以这个跟我们聊起来啊。我看到很多网友给我们发来了微信啊， 哎，比如说这个室友的经典口误哈、 嗯、 我一边洗头一边煮面条，你看你回来的时候呢，我的头和面就一起煮好。这是一恐怖故事吧，太吓人了。 不是，我这感觉这把我给吓了一跳啊。这口误确实有意思啊。 嗯 啊，还有网友说了，哎呀，昨天惹祸了， 嗯， 办公室的鱼缸里突然养了几只透明的小虾， 然后呢， 然后领导呢就戴着眼镜盯着那鱼缸里的小虾看了半天，就问我这是养的什么呀。 嗯， 然后我就说虾呀。领导一愣说 你瞎吗？ 对，领导一愣说这到底是啥。我又回了一句瞎呀你。赶紧大声，后来领导就走了，然后我就追着领导说瞎呀，领导真是领导， 你相信我是瞎。 哎呀，这有意思啊。 我觉得领导啊当时这心里想，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一直说我瞎。 哎呀，还有一个网友说，小的时候啊，爸爸看我写作文、 嗯、 有个很简单的字儿写错了、 嗯、 爸爸就笑着跟我妈说，我发现你的儿子很笨啊，然后我当时就急了，我大声跟我爸爸说：“你的儿子才笨呢。” 后来想，啊，这是里外说的都是自己哈、啊 哎，有意思， 怎么着都亏了。 嗯。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环节吧。我们先来说说计划一，关心娱乐。 哎， 201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阵容发布了，今年的主持人阵容是康辉、朱迅、任鲁豫、李思思、尼格买提。嗯， 哇， 这几个人。啊，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好像缺了几个人。 这个、对啊，我们连续主持春晚的这个老面孔啊，朱军和董卿居然没有出现在名单当中啊、 嗯。 这个消息一出呢，就有大批的网友啊在微博中评论留言说，呼唤董卿啊、朱军啊，还有撒贝宁啊，你们快回来啊！但是也有网友表示了哈，支持春晚们的新力量了。 嗯嗯嗯，还是期待一下这个201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吧。 对对对，应该是会有亮点的。 我看了前几天这个网上有评论说，今年的这个春晚肯定。比以往要好，包括有很多同框的这个情况发生，比如说鹿晗和关 晓彤，哇， 还有， 我还是很期待我的偶像周杰伦了，因为他也会出现在春晚上面了， 是胖版的是吗？ 但据说 他 那张照片是因为那个拍的变形了，他是自己这么解释的。 对，是不是我们春晚这个拭目以待啊？ 对对对对对，大家一定要到时候看一下哈， 而且 到底伦妹有没有胖啊？ 而且还有说那个 相约酒吧是98年的春晚，是王菲和那英唱的。可能18年的时候还要来一个相约2018。 哇，也是他们俩合唱吗？ 对， 哇， 挺期待的， 期待哦。 20年以后再聚首。 哇， 我们再来关注娱乐方面的消息。许鞍华导演的电影《明月几时有》获金像奖11项提名，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等。 哇，这么厉害啊！在昨天这个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呢是正式公布了，最佳女主角入围的有这个毛氏。郑云、张艾嘉、邓丽欣、周秀娜和周迅。那么在男主角方面呢，古天乐成为了今年影帝最有力的竞争者啊。另外入围的还有刘德华呀、郑中基、田壮壮还有林文龙。那么这个金像奖的颁奖典礼呢，将在2018年的4月15号晚上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到时候啊是由蔡卓妍和张继聪来担任主持的啦。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好莱坞大片《古墓丽影：缘起之战》已经确定引进内地，将在3月16号上映，和北美是同步的。 哇，居然是同步啊！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了经典的游戏《古墓丽影》啊。女主角扮演者呢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坎妹啊。坎妹是谁呢？就是艾莉西亚·维坎德，也就是这个电影《丹麦女孩》和《机械姬》的主演了。另外，吴彦祖，哎，我的偶像啊，也在影片中有演出。 不，我觉得曼宁的这个偶像都挺多的啊。 我就说了俩，一个周杰伦，一个吴彦祖。 我也有偶像。 你的偶像是 我偶像曼宁。 哇哇哦，我居然是别人的偶像了。 好吧，我们进一首歌，谭咏麟的朋友，然后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 好， 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 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北京时间呢8点25分，一首歌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这是一档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重推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曼宁啊。 嗯，还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渠道吧。 嗯， 只说一个，这非常关键，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大家看好， 对，“ 关爱青年计划”就是我们后面大屏上的这个了。 哎，点进去以后啊，左下角视频直播，一定要狂戳那个按钮。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节目考核的指标。 哇，如果你们不给张悦点赞，张悦都没有工资哦。 是的。别说的那么残酷行吗？好吧啊，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这个校园观察员小赵同学，也是我们北京大学的这个本科生啊。 嗯， 问一下小赵同学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啊，我现在已经回到我位于内蒙古的家中啊。 哦， 我这边非常冷。 非常冷啊，是冷到什么程度呢？ -30度有吗？ 天天都不想出门。 天天都不想出门。好吧，最近有什么你身边发生的事儿和我们分享吗？ 就是我前两天呢，也是在一直都在关注北京大学的这个官方公众号嘛。 嗯。 然后在2月刚刚开始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就非常令人沉痛的消息，就是我们著名的考古学家、北京大学的资深教授苏白先生，在2018年2月1日于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嗯。 嗯，其实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一个消息啊，因为可能两位老师了解苏白先生是就是他的生平经历吗？ 嗯，给我们普及一下吧。 好，可能说到苏白先生啊，很多人不是非常非常了解，但是如果我们提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很多人肯定听说过这个、这个研究所。 嗯， 那这个研究所里的考古部就是在苏白先生的鼎力赞助之下建立起来的，在他之前是没有考古部门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研究文物考古的这样的一个部门，而且这个考古部中我们很熟知的敦煌女儿樊锦诗先生就是苏白先生一手带起来的这样的学生。 哇！ 所以苏白先生，但是其实是我们佛教考古和敦煌考古的属于一个开创人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嗯，对，但实际上这只是他所有贡献中的沧海一粟。 嗯， 他为我们考古界做出的贡献不止于此，他还写过很多书，比如说很著名的《白沙宋墓》，还有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等等。不过先生呢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他其实最看重的并不是他这些贡献，而是他作为老师的身份。前面也有提到过，他其实是北京大学的资深教授，在他96年这样的一个人生中呢，他任教就超过了70年。 嗯， 真的是不折不扣将自己奉献给了考古学和考古教育。那他自己经常自称是一个北大的教书匠。 嗯，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樊锦诗先生就是他的一个学生之一。 哦， 可以说苏白先生，没有苏白先生就没有我们中国考古界的行业根基。 哇， 这个还是要缅怀一下我们的先生啊。 对，可以说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啊。 北大有没有什么悼念的活动吗？ 哦，北大有，首先是有一些推文，其次是会应该是每一个公众号都为他写出了推文，而且会举办了一个官方的可能纪念活动，然后还会应该是我记得之前会有联合敦煌之类的，然后举办一些发文章的这样的悼念活动，并且肯定是有代表出席了我们的追悼会的。 嗯，其实每到这个大师逝去的时候，我们内心都是觉得，哎呀，真的感觉做学问、做学术特别需要向他们学习啊， 对， 很值得敬仰。 嗯， 像苏白先生有一句他一生都践行的格言，是一句藏语格言，我觉得对我来说启示非常大。那句格言是这样说的：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可能对于很多浮躁的现代人来说，这句话真的应该给我们一警醒， 应该好好去思考一下这句话背后所富含的这些内容啊。 除了这个先生逝去这件事儿以外，在北大最近还发生了哪些可以和我们分享的故事？ 还有一些比较欢乐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跟着春天的脚步一起新鲜出炉的北大年度阅读报告。 阅读报告 都是什么星座啊？ 这个阅读报告里面大概会提到什么样的内容呢？ 比如说哪个星座是最爱阅读的星座，还有和性格相关，和血型相关，还有和比较传统的和我们学部相关，然后以及哪些书籍是我们中文类排行靠前的图书，哪些是我们教参排行靠前的图书。 这个挺有意思啊。 对，这个中文类靠前的图书是什么呢？我特别好奇。 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很经典的今年排名第一的借阅类的图书是《解忧杂货店》。 哇，它本来就是一本畅销书哈。 对， 我以为是《红楼梦》和《西游记》呢。 我也以为是这样哎。 我觉得很多同学肯定上大学之前已经看过了。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你比如说那个学科类的书啊，都有哪些书啊？ 比如就是今年这个蝉联教参榜首第一的是托克维尔写的《论美国的民主》，一共有17门课把这本书作为了指定用书。 哇哦，那看来很经典了。 这我们回来找来看看吧，万宁。 我们也去补补课是吗？ 对，我们 应该一读的。 我们不能脱钩于大学生。 哎呀呀呀！ 毕竟大学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对对对，在听我们节目的啊，有很多都是我们大学生啦。 好了，小赵，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吧。也祝你在这个内蒙古老家啊，过一个愉快的春节。 多穿点，别感冒啊！ 多穿点，别感冒。然后我估计我们下次再连线的时候，应该是在节后了。 哇！ 然后呢，希望你能够在春节的时候和家人能够合家欢乐啊，这个新春愉快，好吗？ 提前给你拜年，祝两位 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啦！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网络金融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计划二，是关心身边的事儿哈。这身边有什么事儿呢？就是公交狗年生肖纪念车票呢，明天要开售了哈。从明天开始呢，这个北京将发行狗年生肖纪念公交车票。这个纪念车票呢，一套一共是2张啊。主题呢是恭贺新春和贺新年，每张票价呢是2块钱。 吓我一跳，我以为刚才那个曼宁说公交狗，我以为这好像诞生一种狗。它是公交类的呢，我也吓我一跳，我说哪天骑着狗我们就可以来上班了。这 骑着狗 啊，还是提醒一下大家是这个公交狗年的生肖纪念车票啊。这狗年的生肖纪念车票在哪儿买呢？提醒一下大家，其实在一些啊有这个售票员售票的公交车上就可以买这样的票了啊。购买的方法和平常买公交票一样啊。你拿 个 1块钱，然后对公交那个售票员说，给我来个狗，不是，给我来个狗年生肖票。 给我来个狗，这狗太便宜了，2块钱就能买到啊。 具体发售的纪念票的线路啊，给大家普及一下，说一下吧。比如924、930、930我经常坐。 是吗？ 938、835、983啊，这些不止这些路上啊，就是基本上有售票员在售票的 都 可以买到啊。你直接拿钱啊，直接买啊，买狗。 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在这个草桥、东大桥、六里桥南等充值网点也可以来购买了。 关心身边的事儿的第二条，我们再来说说本周五的时候，微信表情包里将推出16个城管表情。 城管表情是要把我们都管起来吗？ 大家只要在这个微信的这个表情包里搜索管小城，城管的管，管小城，或者程西西 啊，西是西城的西，城西西， 啊，明白明白， 就可以下载这16个表情包了。 那么这16个表情包的设计者呢，是西城区城管执法监察局的三位工作人员，哎，他们很有才哈。这个表情呢，大多数都有原型的啊，比如说有一个表情叫做“身体被掏空”，那么它的原型呢就是。这个大石栏执法队的一名副队长，他在拆围现场呢连续坚守了6个小时之后呢，回到办公室就瘫坐在了椅子上啊。于是设计者呢就把这个场景做成了表情包。这个创作者说啊，希望通过这些表情包呢能够拉近和大家的距离，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有血有肉的城管队员。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哪些因为口误而造成的笑话。 你看，因为很多口误而造成的笑话，是吧？刚才那公交狗就是一口误，我认为。 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我说的是公交狗，我都自己都不自觉哈。另外一个哈，就是我们有网友说了啊，我有一个同学呢叫于金波啊，一日来信这个宿舍的门卫啊，在这个宿舍门口大叫这个干凉皮儿。干凉皮儿的信啊，就是他把那个三点水给拿到了前头，于金波就变成了干凉皮儿。 干凉皮儿， 我就觉得这个那个宿管大爷，我觉得他很有才，他是怎么想到的？ 啊，还有这个， 完了， 有一次在网管那个在网吧啊，和朋友一块打那个 CS， 反恐精英吧。本来这个想叫网管，因为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本来想叫网管拿瓶绿茶， 啊， 结果朝着网管大吼一声，给我拿把 M16 过来。 所以啊，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口误啊，真的是没有办法。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也有一次写作文，然后我那个时候呢是班长，就坐在讲台上，还要管一下纪律。然后当时呢，我们有一个小伙伴说：“班长，我要去卫生间。”然后我说：“好，你去吧。”然后我的那个作文题目呢，非常自觉的就写下了我家乡的卫生间。这个我当时也记得特别清楚哈。 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当班长的时光也是非常开心的。 对， 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是就是坐在讲台上，然后就是上自习嘛，要这管住大家，不让大家说话嘛。 对。 然后谁说话还会写到黑板上，然后还扣分那种。但我经常会借这个机会呢，出去自己玩儿。 啊，你自己出去玩了？ 对，然后就是我就借故我就出去，然后大家就可以在班级里就胡闹嘛。然后我出去可能玩个20分钟，我再回来以后，我就像半个班主任一样。当我一走进教室的门， 全场都安静了。 对，全场都安静了。 哇，你还是一个很有威信的班长。 对，现在 怕你。 对，那个真是，哎呀，现在不服老不行啊！长大以后都是别人管我。 现在你就是那个别人走进来，你安静的那个。 对，我就安静的那种。 哎呦。 好了，接着我们的关心这个青年计划吧。计划三，关心假期出国游要注意什么？ 哎，今年呢，其实我看到了一个信息啊，说今年在春节期间呢，出境游的中国旅客呢，一共有650万人。那么这650万人要去哪儿呢？去泰国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哈，现在泰国呢有24个沙滩是禁止吸烟的，那么违禁者呢会被罚款，甚至是面临监禁了。据了解呢，这个禁烟令呢是从2月1号开始颁布的，目的呢是为了整治这个海滩环境污染的问题。那么禁烟的海滩呢，包括华欣、芭提雅、苏梅岛、普吉等地区，这24个海滩都是很著名的海滩啊。如果你要是违反了呢，游客将被罚款约2万元人民币哈，甚至会面临不超过1年的监禁。 这不是国内，这是国外，提醒广大游客朋友们。 对对对， 啊， 不是开玩笑， 啊，抽根烟，你抽根烟，对吧？我就很平常啊，对吧？你跟泰国警方一解释啊，泰国警方说不行，你这根烟2万块钱。 哇，这个泰国警方，哎，真的，如果被罚2万块钱，还真的挺不值的。所以 是啊，你玩一趟泰国得花多少钱？ 对对对， 也花不了2万块钱。 对对对。 啊，我得提醒大家，还是在海滩上别吸烟啊。确实，那烟头那个在海滩上特别的丑，不好看。 对对对，为了大家这个共同的这个大自然哈，大家要维护一下，遵守一下这个规则了。 对，可以忽悠别的国家的人抽烟，对吧？哎，你抽吗？给他敬一根。 哎，那我举报那个有没有什么奖金之类的给我？ 哎，这个是有道理啊。这泰国，我认为泰国旅游方面应该提出 这个改一下 这个 政策 啊，谁检举的啊，给他回扣10%。 哎，可以。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马尔代夫进入紧急状态，外交部建议中国公民暂勿前往。嗯，因为马尔代夫的局势动态，外交部建议中国游客们最近暂时不要去马尔代夫旅游啊，劝大家啊不要去了啊，春节期间也不要去那儿度蜜月了，是吧？啊，因为马尔代夫的首都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会，全国进入了紧急的状态，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还是建议不要前往。 嗯，如果您有朋友呢已经在这个马尔代夫的话，提醒他们关注身边的安全局势，加强安全防范，如果遇到了紧急的情况呢，要及时的报警，并且要联系大使馆了。 嗯，说实话，马尔代夫这个是情侣们的旅游胜地。 对。 嗯， 据说他这个集会的地方呢，是在首都马累， 还挺危险的。 对，如果你真的要去马尔代夫，或者是你现在已经在马尔代夫的话，哎，马尔代夫是不是听不到我们的广播？但可以看直播，对不对？ 我们可以连线。 对对对，如果你在马尔代夫的话，千万不要去马累哦。 对，但是好像坐飞机都要经过马累吧？ 哦，倒也是哈。 对啊，然后再去各个岛，所以我建议还是大家还是建议这个今年的时候就跟女朋友商量一下，就别去了。 我们换个别的地儿吧。 对吧？你比如说北京的门头沟，是吧？或者大兴摘草莓，对吧？ 哎，都可以啊，或者 都可以 爬个长城啊，什么之类的。 好吧，甚至可以听听青年说啊。 对呀， 啊，一曲王菲的暧昧献给大家。时间的8:4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曼宁。 嗯，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奇葩青 年有 话说。 好，第一条，旅行青蛙设计师表示，就是咱们养的那个青蛙啊，其实不是当儿子养，应该当丈夫养。 我还要养丈夫啊，难道不是那个丈夫照顾我吗？我要当那青蛙行不行？ 没错啊。 这第二条啊，说一道虐心的数学题被儿子除名的爸爸。 哦，啊，还有奇葩青年有话说了，2018年的春节退出酒厂告知书受网友热捧。 哎， 啊，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这个旅行青蛙的设计师表示了啊，其实旅行青蛙的设定啊应该是丈夫不是儿子。设计师说，青蛙在日本啊寓意着平安回家，同时呢也是保佑商业兴盛的一种吉祥物。日本人旅行呢也经常携带着青蛙当护身符，因此呢才决定选这个青蛙来当游戏主角的。 在中国，牛蛙是一种食品，青蛙在日本啊是一种这个平安归家的意思啊。 对 啊，这个设计师表示啊，青蛙这款游戏的深层意义是祈祷亲人们早点归来。按照日本的社会风气来说，养青蛙更像是在养丈夫。 哦， 因为老公啊会经常出差，偶尔带一些出差旅途中的一些啊土特产或者小礼物或者景点的合照回到家里面跟老婆分享。 哇，那我养了这么久，原来是一个不回家的男人啊。 等于养一眼男人是吧？ 对呀，啊，你还老带别的小动物回来，那我能干吗？ 然后还很生气，我还给他买各种东西啊。 对对对， 送他出门， 送他去撩这个蝴蝶小姐姐，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回去我就把他删了。 我估计这没你，我发现了，现在朋友圈晒青蛙的确实少了一部分， 是吧？生气了都哈， 估计知道这事儿的情况了。好了，我们再来说说一道虐心的数学题 被儿子除名的爸爸啊，我们来看看是哪位奇葩青年给我们分享的。这位奇葩青年是网友漫舞在云端啊，他给我们发来这个微信说，最近有一张照片在网上流传，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小男孩在做数学题时答错了一道题。这道题的问题是这样问的，说你家有几口人，然后小朋友把四口人填成了三口人。 嗯，为什么呢？ 对啊，老师就问说你家四口人为什么填三口人啊。 嗯， 然后孩子就哭着说，因为爸爸天天都不在家，不算是家人。 爸爸是那旅行青蛙吗？据了解啊，这个小男孩的爸爸呢是四川的民警哈，罗俊。罗俊呢说看到这个截图啊，觉得很虐心哈，马上就打电话回家了，向儿子承诺下次啊一定要带礼物去见他。罗俊就称啊，因为工作和责任呢，确实对家里面亏欠很多了，只希望能够慢慢来弥补。那么今年过年呢，会争取早一点回家来和家人团聚，好好陪他的儿子过年。 其实妈妈应该去教育一下孩子，就说孩子，告诉孩子爸爸是在做什么，爸爸是一个警察，正在维护治安。 对人民警察嘛、 啊、对吧，这个舍弃我一家啊，这个 为大家了， 为大家了啊、嗯、所以孩子，当然孩子这种天真纯真的这种感觉确实挺好， 没错、 啊、这题不知道老师扣分没扣分， 老师肯定是那个先跟家里面沟通、 沟通完 这事怎么办呢， 我觉得老师应该打一个叫半对半错， 老师打个问号什么。 好了，咱们也别开这玩笑了，说实话确实挺不容易的啊、给现在正在执勤的警察叔叔们啊问个好。 嗯 啊，希望大家这个多多关心他们，你们辛苦了。 嗯，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的是2018年春节退出酒厂，酒厂啊就喝酒的酒局，酒厂、酒局告知书受网友的热捧。 哎，这个春节临近了哈，各种聚会呢也应酬也就随之而来了哈。这个喝酒呢成为了很多饭局必有的活动之一。 嗯 啊，不过网友呢热爱和平的男青年说哈，他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封2018年春节退出酒厂告知书啊，说出了他的心声啊。 嗯， 比如说这个就这封信啊。这封告知书上说，自喝酒以来，纵横酒场20余载啊，喝倒3000，喝哭若干啊。如今啊，已过了这个喝酒的黄金年龄啊，酒量巨减。还说到，为了酒后不得罪朋友，而且感情还要维持，决定放下酒杯，拿起茶杯。那酒场无小事，费钱又误事哈、还望亲朋好友予以谅解、支持并且监督。 好事儿。我建议每一个饭店酒馆门口都要张贴这个春节退出酒厂告知书。 那他们这个收益会不会下降了？ 我估计酒馆撵着我们打。不合适啊。 嗯， 当然了，这个说实话在喝酒的途中啊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春节的时候叫小酒怡情，大酒伤肾、 没错，提醒大家春节将至啊，您回家和亲朋好友们团聚的时候呢，喝酒一定要量力而行啊，在这个营造节日氛围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忽略了自己的健康。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那些因为口误而闹出的笑话。 嗯，很多网友和我们进行了这个互动，我们再来分享几条吧。 嗯， 比如说有一个网友说，前天过马路，男朋友不看灯就往前冲、 然后呢 一看是红灯啊，我抓紧要拉住他呀。 对呀、 我大喊说红桃红桃 红桃，是不是经常打牌很多 啊？拖拉机都拖多了。 还有啊，这个去商场啊，想买一瓶番茄味的农夫果园，结果说成了老板给我来一瓶这个番茄花园。哇，这是个什么饮料啊？老板都没见过啊。 小时候记得我刚上完英语课回家、我妈想让我赶紧温习温习，于是说女儿啊这学习啊、本来要说的是趁热打铁，说成了女儿啊、这学习啊要趁火打劫才有效果呀。 这学习也太吓人了、 我琢磨半天估计是想趁热打铁，是这意思、 对、还有一次呢，这个网友说在高中的物理习题课上，老师眉飞色舞的到处这个特别高兴的说话，题目处给出的条件呢变来变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刚才呢我们看的就是小变了，那现在我要开始大变了。这个老师还特别开心。 我估计下边学生这都很苦恼， 开始捂鼻子是吗？ 好吧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连线环节，我们开始来连线我们的时尚观察员，中国铁路建筑报社的啊驻非洲的记者刘英才，来听一下最近在非洲或者说在他身边发生了哪些事儿。英才你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我听到了。 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哎呀，我现在离你很近啊。 离我很近，在这个中国的心脏首都是吗？ 对。 什么时候从非洲回来的？然后最近在你的这个身边又发生了哪些事儿呢？ 我想想身边的事儿吧。 啊，你今天穿着西服，还这个穿着衬衣，看来一会儿要出去啊。 我刚才扎着领带呢。 哦 啊！为了跟你对话，我就摘下来了。那个什么，我最近网上有部电视剧比较火，不知道你看没看？反映一部潜伏的谍战片。 是风筝吗？ 我竟然也开始追剧了。 哇！ 你看咱俩的品味就不一样。我追的剧是《恋爱先生》，你追的是《风筝》。哎，怎么回事？ 信号有一点不好。哎、 啊，现在可以了。你说，英才。 很多人呢，我想说什么呢？这个很多人里边看的都是故事啊，说看到了信仰，看到了忠诚，看到了担当。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我呢，在这之外还看到另外一个比较时髦的词儿，叫不忘初心呢。 最近我们经常说这个词儿哈。 哎，现在满大街都这个词儿啊。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我党的情报员啊，面临着这个生死的考验啊。同行，我党的不理解和怀疑、质疑和误会，以及国民党的追杀，他能够不忘初心啊，坚持自己的信仰，坚持自己的忠诚。然后呢，我想到一个什么事儿啊，跟我们年轻人有关系的一个事儿。现在马上就要春节了，很多人啊，春节呢，我想的春天呀、啊，不仅是万物萌发的季节，对于很多想跳槽换岗位的工作人来说， 也是春 机会来了， 就是换工作的一个时机，我觉得网上现在有很多帖子啊，就专门讲这个关于换工作的，就说如果说你遇到了下面7种情况，遇到了下面的8种情况，你就换工作了。当然了，现在呢，换工作也是比较普通的一件事情，也没有什么觉得奇怪的。但我想的是啊，一个年轻人如果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想换工作，要想一想为什么要换。有的人说领导不好啊，太苛刻，我想换。那我说你换个新工作，领导对你一定就很宽容吗？有人说人际关系复杂，同事不好相处，也有人说这个事儿太难办，遇到了很多困难，我想换。那么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想在一个事业上有所成就，还是要坚持，还是要想自己为什么要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还是应该要不忘初心。我想到一句话啊，就从这个风筝看完之后，看了一部分之后，我想就是孟子的那生于安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想你在工作中，或我们年轻人啊，在工作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应该要明白自己坚持的是什么。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也好，问题也好，压力也好，难道说不是一种历练，或者说是一种成长的必经阶段吗？ 特别好啊，英才兄可以在这个一部电视剧中看到我们年轻人现在这种啊急于浮躁，急于换工作，见异思迁啊，这样的事情。 见异思迁。 其实前段时间我们邀请一个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也想给大家分享，就是一件事情一定要坚持3年以后再说效果，再去看效果。 哎，对，之前呢，我记得我跟张院我们一起都参加过一个叫好记者讲好故事的一个活动啊，可能很多当时很多会问说你为什么能做这个做那个，我当时就说过一句话，我也想了一下，说一名好记者呢应该经得起折磨，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孤独。实际上也就是讲应该面对困难如何去应对，面对各样的其他的路径的这种怎么说诱惑也好，或者安逸也好，你会怎么样的选择。而且在事业的道路上，最终没有人能够帮得了自己，能够成就自己，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所以自己要经得起这种折磨诱惑和孤独，才能够 实现自己的梦想，不忘初心，就像我们这种杰出的情报员风筝的主人公郑耀先是一样一样。 好，谢谢英才和我们分享的这部电视剧啊。 嗯，大早晨给了我们很多正能量啊。 时间有限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也希望我们之间啊，或者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一样， 嗯 啊，都是不忘初心。现在应该有很多的年轻人是在路上啊，或者说是在上班的这个途中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英才和我们的连线分享的故事，能够给大家打打一些力量吧。 没错， 打打气啊。 嗯， 好，我们连线就到这儿好吗？英才，再见， 拜拜。 好了，北京时间的8:54，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我是青年商月， 我是青年满宁。 嗯，如果大家还在路上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当然了，如果大家在固定的状态，可以拿出手机有 WiFi 的情况下啊，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啊，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视频呈现的青年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板块，靠谱青年。 哎，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来说说法考改革啊。 嗯 啊，了解法律行业的朋友们都知道，从今年开始，以前的司法考试将调整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这样的一个名称。 没错 啊，也就是说从以前的司考变成了现在的法考。 哎，那么现在呢，司法部是发布了法考实施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啊，现在呢正在向全国全社会来公开征求意见。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司法部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和 APP 查阅。如果呢对法考的实施有意见和建议呢，您可以在3月7号前呢发送电子邮件，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和 APP 里留言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嗯， 那么这份征求意见稿呢里面都说了什么呢？简单来说啊，发送电子邮这里面呢一共有28条具体内容，包括考试组织、报名条件和考试内容等等。首先呢，我们从这个报名条件上来看哈，考者如果呢需要有本科的以及本科及以上的法学专业背景，或者是从事法律工作满3年。另外从考试方式上来看呢，法考实行全国统一命题，每年举行一次，既有书面考试，也有计算机化的这样的考试哈，既有客观题也有主观题。那么考试者呢要通过客观题考试之后才能够进入主观题的考试环节。而考试的具体时间和相关安排呢将在举行前的3个月向公众社会发布了。那么这份文件一出呢，就引来了法律工作者和学生们的关注哈。之前呢有网友留言表示哈，支持机考和笔试相结合。也有网友反映啊，先考完客观题之后再考主观题，这样呢考2次的做法是拉长了战线哈，不利于考生备考。大家的意见呢也是各不相同。 嗯， 那么你怎么想呢？也可以在这个司法部的这个官方网站上来留言哈，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说说这个自己的意见，这事儿其实挺重要的。 嗯，对， 因为各方面都改变了策略了，有点像那个当年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啊，打的冠军太多了，然后国际乒联给我们改规则一样，把小球变大球。 对对对对对，大家有意见呢，都可以到上面去这个给大家表示一下哈，说一下自己的心声了。 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那些因为口误而酿成的笑话。 我们再给大家说两个吧。 嗯，有一个呢是有一次跑到学校东门去吃东西啊，走进一家粉店，有好多汤。哎，我瞧了一下，哎，这菜有意思啊，指的这个菜单对老板说，老板我要一个乌鸦汤。 哦， 其实哈，同区的老板和那个人们都爆笑，还是其实是乌鸡汤啦。 嗯， 乌鸦汤是不是还蛮恐怖的？ 对， 我是没吃过乌鸦。 我也没吃过。 嗯， 还有的这个网友说，这个数学老师招牌动作是举起两根手指，举起两根手指啊，对同学们说，同学们，学好数学，关键有3个字。然后举起了2个手指。 嗯，然后呢？ 来，大家查一下，他说了3个字：多做练习。

生命的模样，这是飞翔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在灿烂鲜血的天空，一切纵飞舞，凭着一腔永不孤寂，勇敢的心，这是不老的感觉，这是战斗的感觉，在布满敌人的大地，带着灯光奔腾着，一颗永不孤寂勇敢的心，我不是一颗石头，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着家的方向， 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9:07:21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环节，青年会客厅。嗯，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曼宁。 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啊，来这个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大家还在这个在一些有 WiFi 的情况下，抱着手机没事干的时候，可以把花椒 APP 打开，搜索活力982，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上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啊，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点进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狂戳它啊，戳完以后可以返回以后再戳两次，这样你一个人就可以代表三次点击量啊，这是衡量我们节目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没错，希望您快点来关注我们 啊！你 看，这里有非常精彩的内容。 对，瞧一瞧，看一看，对不对？来看看我们曼宁长啥样？你说我们容易吗？天天我们就卖我们主持人的。 今天我们的这个焦点哈，不是我们俩， 哎， 我们今天的青年委员啊。 没错啊，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早晨的9:00-10:00，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和大家聊聊关于青年人的那些事儿。 哎，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啊，是这个北京青年委员，也是曾经长期从事青少年犯罪未成年人犯罪司法矫正方面的专家啊，马小娇老师。小娇老师你好，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各位青年大家好，我是马小娇。 小娇老师可以把你的这个话筒拿开，然后换一个话筒啊，那个话筒不好使啊，这个话筒，这话筒您说两句话 没问题吧？应该。 哎呀，这话筒太清楚了。然后把那个话筒离得边靠远一点，非常讨厌那话筒。那话筒 把我们小娇老师的声音都凸显不出来。 哎， 好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小娇是长期曾经从事这种啊未成年人犯罪司法矫正方面的事儿啊。 没错， 先给我们普及一下吧，什么叫做未成年人犯罪司法矫正啊？未成年犯罪不都是这个不听话不都揍他吗？ 这个是没有的事儿 那应该是什么？ 首先我先纠正啊，真的不是专家 啊， 是我曾经呢是在这个司法是从事司法社会工作，也就是一直在一线工作的司法社工。然后我们长期呢和这个有犯罪经历的青少年打交道 啊。 然后过去五年也是我人生最精力旺盛的这五年，30岁到35岁。 哇！ 然后呢，这几年当中我从事司法社会工作，真的是要解答很多人的这种提问。人家说你从事什么工作的呀？我说我是司法社。哎呀，什么是司法社工啊？我说什么什么，但是每说到一个， 就是司法社会工作者。 对对对， 就是其实就和我们那个普通的那个社工其实是一个概念， 对， 只不过是从事的是青少年犯罪司法矫正方面， 是专门从事司法社会工作。 对，那这和我天天给盲人讲电影是一个道理，是吧？ 对，您 这 专业的分类啊， 专业的分类， 专业分类， 我们那叫盲社。 因为我一工作我就从事这个社区矫正 啊， 当然当时是不止于是青少年的，还有成年人。所以呢，在五年前我们就开始接触到未成年人的这一块工作啊。然后我今天刚刚我听张悦讲，我们有30万的听众，所以我觉得我从头到尾把这个我们要做的工作给大家普及一下，或者是说解释一下， 非常的期待。 对，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听众下次再说到司法，哎，我听说过这个词儿。 哇， 好， 您说说什么是司法矫正？ 好，我先讲一个这个未成年人他从犯罪到最后批捕的一个流程 啊， 然后一会儿我再说到一些词儿的时候。 但青少年不要学这个啊。 对， 我们只是举了一个反面的教材。 哎，他说的是司法程序嘛， 啊， 是吧？ 比如说 如果一个青少年他犯， 比如说我 张悦， 对， 你还是青少年吗？ 还是举我比较好，我愿意牺牲我自己。 就是犯了某某罪，然后呢公安机关会予以刑事拘留，然后呢会这个经人民检察院审查之后会 逮捕， 对，批准逮捕，批准逮捕之后呢，这个公安机关呢会以某某罪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如果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那么就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最后人民法院会根据就是依法对他做出有期徒刑，这就是实刑，然后还有就是缓刑，会得到这两个结果。所以这是整个的一个从犯罪批捕然后到审查最后被起诉的这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司法社工要做的也是从批捕阶段一直到他有可能缓刑，就是到社区上我们要矫治，然后有可能他被这个服刑，那么我们也有到监狱里去对他进行矫治的这个工作任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从事的一个工作。 其实重点还是在他服了刑，不管是服的是有期，不管是服的是这个缓刑，还是服的这个已经定刑的，其实重点还是在服刑期间的一种矫治行为。 不是的 啊， 就是从批捕阶段一直到服刑，每一个流程都有可能我们都会介入所以一会儿我今天也带来了几个例子就是我今天想倒着说，就是从他被批捕之后，我们做的这个为叫青少年犯罪这个矫治，然后呢倒着说到他的检察院阶段到公安阶段到犯罪预防。 小娇跟我们分享一个吧，批捕的状态。 好的，这个也是 我们不说名字了， 好， 对吧？ 其实是前年的了一个例子。这个是当时法院找到我们，就是有一个这个青少年，我们就暂时管他叫小鹏吧，好吧，这个 叫小张吧， 小张啊，叫小张，小月， 小月，反正我愿意做这个 小张 反面例子 好，然后他就是被这个法院 提起这个就是要判予这个缓刑、 嗯、 就是他不用到监狱里服刑、 嗯、 但是缓刑呢法院就有顾虑，说因为这个孩子呀其实他的罪呀不至于到法院这个阶段，就有可能在检察院就会附条件不起诉，就不起诉的话你其实就是比如被监督半年，你表现良好那么就没有犯罪这个结果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在检察院阶段他有取保候审嘛，他就一直离家出走。后来这个法院找到我们说，虽然我们觉得这个案子其实真的不必要走到这个服刑的这个程度、 嗯、 但是他这个离家出走又让我们心里很不踏实，他说希望社工能够介入。当时这个孩子还在看守所里头、 嗯、 这样呢我们就去了两个社工，然后在这个法院里边约谈了他。 其实目的就是可以让他附条件，就是不去起诉他了，对吧？然后让他别离家出走，是这意思吗？ 就是他附条件不起诉的机会已经过了，因为那个检察院现在是到法院阶段了。法院阶段他只能是判社区的缓刑，就是现在在争取缓刑的 这个阶段。 就是如果缓刑他也表现不 好，我很担心，我特别不想把我自己关在 关一点， 我现在已经人设进去了。 对，其实我特别希望您这样提问，就是因为我相信我说的时候我会自认为大家听明白了。 对对对， 就是现在在争取他缓刑这个阶段有良好的表现，不至于去服实刑。 对 啊，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的介入。那我就开始跟他聊天。其实一开始我得到的信息就是这个叫小张的孩子，是这个比如不听话呀、叛逆呀、离家出走啊等等这样的信号。然后从公安检察院一路到法院都不是特别的这个配合，然后会觉得这孩子是不是很叛逆，他个人的原因。后来呢在我跟他长达两个小时的这个交流当中，我发现其实还是有一些外在的因素，就是他的离家出走。我先说说他犯的是什么罪。他家里真的很有钱，这是我后期就看到的，不管是住的他穿的还是开的下这个开的车，就是说明还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一个家庭。但是他犯的是抢劫罪，这个叫盗窃罪。盗窃罪，说这个 寻求刺激是不是？ 对，为什么盗窃呢？就是因为离家出走住在网吧，然后住网吧的时候他就轻描淡写的描述这个过程。我说那你怎么就盗窃了呢？他说我们就饿不行了，没钱呀、这个父母也没有给钱，我就赌气出来的。后来就看那个关门了，这个超市关门，但是他有一小后门啊开一缝，肯定没关好，就是老在那儿叭叭叭的响。他说我们过去一开这门一看，哎呦，吃这里边随便拿点吃的不就能解决今天晚上这个吃饭问题，就这么简单。然后他进去跟哥们俩人吃了喝了还挺高兴，就往外走。后来也有手机柜台，他就想起他手机没电，现在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都一样离不开手机，是吧？他就想拿个充电器，拿个这个手机，结果就造成了这个盗窃。所以哇，我先首先对他这个犯罪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那我跟他沟通，我说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啊？对，他说因为我爸爸，对，就是每天回家，如果、看不到我在家里，或者是说我出去了他第一时间没有联系到我，他就会以手机就是发送这种类似于恐吓了啊，就是你要是回家我就什么打你啊，是吧，我就饶不了你啊，就这样。对，然后呢他就是有了第一次才有了后来。他第一次是我因为今天没有按时按父亲的要求回到家，那么我就察言观色。他怎么察言观色呀？他走到家门口，他已经晚了，他往里看一看，他爸在那儿坐着呢，好像那气儿不大一出来哈。他说这我不能进去啊，这进去就是一顿暴揍啊。所以他那天晚上就尝试着住到了同学家。后来他 效果良好， 为什么呢？因为这父母一宿联系不上，着急、 着急啊。 当第二天再见到他的时候，好像很庆幸他很平安的回来， 对，气也消了， 气就消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父母教育的一个、对吧？就是方法问题啊。他觉得这样很不错啊，这方法。那下次我有犯错了，或者我感觉我要挨批评的时候，那我就尝试着晚一点回来。或是隔一天再回来， 因为屡试不爽嘛， 对， 就是他好几次他都发现 他有了这个有了这效果了， 对、 嗯、 有这效果， 所以以后我孩子他离家出走我就不管， 不 我默默的找，找完以后感觉就是让他走完以后回来以后自己再默默的回来，我在客厅看电视， 难道你 假装心静如水 其实已经着急上火了哈、 哎、 对，其实这个父母爱孩子啊，大家都是一样、 嗯、 只不过这方法不一样。 嗯， 这个父亲的这个方法其实真的是也是间接的导致了这个事情的发生。 嗯， 然后而且这个父亲的脾气也暴躁，经过我们的这个沟通之后，我发现还要从家庭入手来解决这个孩子的问题。 嗯， 所以这孩子后来被判为缓刑之后，那我们就一直跟进他的父母还有他个人，比如说了解他当晚是否这个按时回家呀，比如说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嗯， 真的是从看守所里不到两周啊、 嗯、 我就接到他妈妈一个短信， 嗯， 说马老师啊，那个孩子跟他爸又闹翻了，孩子又走了、 嗯、 又，我说我们不是有个约定吗，是吧、 嗯、 他说约定到这时候都不管用了，他说这个爸爸脾气暴，孩子就还是老方法。 嗯， 我说那行，后来我就在第二天， 其实挺不容易的、嗯、这样一听我感觉司法矫正挺不容易的。 对、 哦、我们就是没有白天黑夜啊、 嗯、 就有的时候 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想的是就跟孩子玩嘛、嗯、教育孩子嘛，现在我发现不是， 对， 你一方面要教育家长，一方面教育孩子， 操不完的心啊，感觉、 嗯、 对，所以他也是有别于一般的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有一些社工是做这个青少年的、 嗯、 就是他这种陪伴的社工跟咱们做矫治的社工还是有区别的、 嗯、 而且你的矫治不能单一的一个维度、 嗯、 你要多个维度去判断、 嗯、 有的时候你要判断不对的话也有可能使矫治走偏嘛。 嗯， 嗯，您接着说，然后最终的目的 啊、 嗯 好，嗯，后来我们就把他约到了公园里头 啊聊，也是半天的时间，那是一个周六 啊 我记得很清楚、 嗯、 我刚开完一个会想回家陪孩子、 嗯、 因为我也有两个孩子、 啊、 等着回家，但是这个我就第二天约了他们，就赶紧约，就大家在一起把这个事情说开，然后我不说这过程，就是又有一次事情激发了这个事情走上一个高潮，就是我们的矫治也走上了一个高潮、 嗯、 就是因为有一天离家出走这个父亲向我求助，我跟这个孩子就是反反复复联系了两三个小时，说你要回到家父亲不会打你，父亲也答应了，但是他到家之后父亲还是用了一个不正当的方式， 嗯， 然后他的父亲这个也振振有词，而且还要把他的手机给砸了啊、 嗯、 说这个你联今天你联系谁，是不是和这个不就是不好的朋友在一起什么、 嗯、 然后这孩子说哎您快跟我父亲说几句话，不然他要砸了我手机，其实一开始我是拒绝接跟他父亲对话的、 嗯、 然后我接过来我说您堂堂的七尺男儿，您就是连您都做不到，您怎么让孩子进步啊， 怎么能砸手机呢，你砸也得先把自己的手机砸了 会呀、啊、是不是， 对啊 对、 嗯、 后来第二天这个我说你把手机给孩子关上，这是他的隐私权，我说第二天你到我的办公室、 嗯、 我就没有再去约他们在外边见面，到办公室我就很义正言辞的我说首先他不足18岁，我完全现在反家暴法出台、 嗯、 我说你这属于家庭暴力、 嗯、 其实是有权利去起诉你、 嗯、 我说第二这个你这种方法其实是把我们之前建立的信任都给打破了，我说我们那么多个夜晚周末都在陪伴你们这个家庭，我说但是因为您一个失言，您一个不守承诺，我说让我前边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我说所以我很失望、 嗯、 就当天我声音非常大，甚至还拍了桌子哈、 嗯、 当时说完之后他父亲一直都在听着，然后后来说我要改正啊怎么样、 嗯、 最后我们是经过将近半年多的一个跟进、 嗯、 然后这个孩子在司法局也有司法这个干警的一个跟进，后来他找到了一个学校学这个技术、 嗯、 然后这个爸爸呢哎有带他去这个西藏、 嗯、 那个时候还自驾游、 嗯、 然后回来有的时候带他去看看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这一个家庭他又向这个正常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 特别好， 等于是救了这个孩子， 真的、 嗯、在某种程度上是， 而且其实哪有自己爸爸不疼孩子呢， 对 对吧， 就是教育的方法有问题， 就是老惹父亲生气 是、 嗯、那其实我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做这种司法矫正前期和后期比如说有什么规定的模式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方法吗， 方法就是在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这个流程，但是这个流程啊，它只是说大概有一个框，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说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这个表现 故事， 对，所以从最初你对他的一个评估，然后你的介入，然后中期评估，到最后你要跟他，比如说有一，因为不能依赖就长期都是社工陪伴，这是不可以的，你还是要让他一个家庭病态的一个家庭模式去自愈，所以这个咱也给他，就是我们叫助人自助，就让他自己给自己力量哈，要能达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最后还要会这个慢慢的去脱离这种关系，就这种帮助的这种关系啊，然后也会给他有一个评估 啊， 对 啊，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等于算是他根本就没有服刑，就不需要服刑， 在社区上 就给他摁住了， 就缓刑了， 就缓刑了， 对，缓刑 啊，还有什么样 的？已经解除这个缓刑， 那现在还联系吗？ 也有联系， 啊、 对，就前、 现在应该是个帅小伙了吧？ 他也交女朋友了， 哇！ 我看有的时候在网上晒晒女朋友，我也会跟他呼应，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这种有这样像小娇这样的，就帮助他。然后去改变很多的东西， 对， 我小的时候也特别调皮捣蛋，真的。 小时候是班长呢。 前天的时候，我和就是我们老家一帮就是家里的就是长辈吧，啊，就是邻居啊，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他们来北京看我，然后我们一块吃饭。我整个的餐桌上就基本上就是在聊我小的时候捣蛋的所有的经历，我听完以后都吓死我了。 你还记得吗？ 我感觉怎么这能是我吗？ 谁呀、 啊？但是人家有古语叫淘气的小子是好的， 哎， 啊，就是你要在这个范围内淘啊。 真是， 我觉得是思维活跃，这不是坏事。 对，但我给大家讲一个离家出走的例子啊，就其实真是这种心理，就是父母哎，他越生气，我越喜欢离家出走。我小的时候也离家出走 啊， 但是几次。离家出走都被我父母都能找到地方，对吧？因为小的时候，这要不就去姥姥家或者奶奶家，要不就是反正就离家出走，就那几个地儿，要不同学家。后来我学聪明了，有一次我就去我们家的家属院门口的门岗上， 你就在那儿蹲着。 对，然后我就眼睁睁看着我爸我妈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就冲出家属院去找我了，我 就 想 回家了是吗？ 对。然后我就知道了一个道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儿。 这可不能让这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知道。 当然对，不能教育大家这些事儿。 反面教材啊、 好了，我们先给大家听一首歌吧。这首歌是何洁的《那年夏天》。然后回来以后继续和小娇来聊关于啊未成年人司法矫正方面的事儿吧。刚刚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前期的一些这种案例，到后期的一些案例。 对， 其实再往前数也有很多这种司法矫正的故事和大家可以分享。我们先进一段歌曲以后继续回来， 稍后见。 像长久长长开翅膀，要勇敢的飞翔，你有多倔强就有多善良，像长久长我的梦想，从没被熄灭的光，若重新开场，你还会爱我吗？记得吗？多么舍不得也往前走，不是吗？你喜欢回忆吗？曾爱过的他在哪？我学会长大，还有人等我吗？时间从来不说话，就常常开翅膀， 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王。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9:32:16，一个半点的报时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曼宁。 如果大家在收音机的渠道上可以关注 FM98.2 AM927 啊，在视频渠道上有两个这个关键啊，我们 就说要给大家宣传一下了、啊、 我们说最关键的是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关爱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 事关张悦的工资啊，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喜欢他就关注一下 啊！大家瞧一瞧，看一看，点一点啊！哎、这个对吧？你这个点了点不了花钱，点不了上当上当。我这都说嘴都说瓢了啊！我这 一提到工资都紧张了啊！我们还有第二个观看的方式呢，就是在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那么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呢，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对啊，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啊请到的嘉宾是关于这个未成年人犯罪司法矫正方面的啊。工作的这个青年委员马小娇啊，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小娇 好，各位青年大家好，我叫马小娇。 刚才我们聊了这个后面的就是怎么去矫正的一些故事，前面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怎么样去预防它呀，或者说是怎么样去和这些未成年人这个正准备犯罪的未成年人去打交道呢？ 我刚才听你们在宣传这个广播的这个收听方式哈，我特别担心我这个话题会流失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好像很多年轻人会认为这个犯罪离我很遥远啊，对吧？这个我听这些也没有用。实际上我真是觉得我这个 例子会让你让大家知道，哎呀，原来有的时候不是你要故意犯罪才能会触碰法律。 嗯， 然后当你成为父母的时候，你的孩子你要怎么去了解？你要怎么去，哎，让他往这个正确的方向走？实际上，我觉得大家可以预备一下啊，这些啊这些例子啊， 有必要听一听啊。 对，刚才呢，我说我们这个话题要倒着聊， 嗯， 我们一个从这个犯罪到批准逮捕，一直到法院起诉哈之后，那我们先讲了到法院起诉之后，就是被判缓刑的这样一个例子。 对， 下面呢，我们就说说检察院。 嗯 啊，检察院这个阶段，在这个审查起诉之后呢，有一个叫做这个审查阶段有一个叫附条件不起诉， 嗯， 这样一个说法。 嗯， 因为今天我也想说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些，嗯，这个专业术语哈， 嗯， 说这个为什么叫有附条件不起诉， 嗯， 就是因为有些孩子的这个说犯罪，但是他还没有到走法律程序的这个地步， 嗯 嗯嗯， 那么我们给他半年的时间， 嗯， 如果这个半年他改正的比较好，而且呢他态度啊包括他的这个行为啊方面我们认为都放到社会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那半年之后他就解除了， 嗯， 就是所有的警报就解除哈， 嗯， 所以就没有起诉，他的档案记录也都不会显示。 嗯， 这个是在检察院环 节，对，是在检察院的一个环节。 啊， 是 啊，那这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司社是吧， 司法社工， 司法社工怎么去介入啊？ 嗯，我不举单独的这个例子了， 啊， 但是我们接触很多这样的孩子， 嗯， 我们真的是要整合很多资源， 嗯， 包括心理学的，就是心理老师， 嗯， 然后包括我们带这些孩子去拓展， 嗯， 就是让他们有这种青春向上的， 嗯， 啊，这个追求吧， 嗯， 啊，然后我们还会比如赠送他们书籍啊， 嗯， 以及有一些很细的，我可以说到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孩子他在附条件不起诉阶段， 嗯， 想要就是中考， 嗯， 想要考到哪个学校， 嗯， 然后呢我们已经都密切跟踪了他， 嗯， 就是跟踪了就是陪伴了他好几个月了， 嗯， 然后在那天他妈妈打来电话说这个孩子呀就非想当厨师， 嗯， 说可是啊这个厨师我们也不知道找哪个学校，而且能不能拿到学历啊， 去那个山东什么想啊 你这自有广告嫌疑， 啊啊啊，对我们没说 对，然后呢其实嗯，我们在接触的过程中发现这孩子呀他其实是很孝顺的， 嗯， 他是想这个我赶紧这个挣钱， 嗯， 养家，因为他妈妈也是单亲家庭， 嗯， 妈妈也单身，他就想分担这个妈妈的生活压力， 嗯， 啊，所以呢说您看看怎么跟他聊， 嗯， 但是我们也不懂啊，因为其实说实话司法社工他只是一个中介一个作用， 对， 那我们要去链接相应的资源去帮到他， 嗯， 这个时候呢我就找到了我们一个这个职高技校的老师， 嗯， 然后就去专门的约出了半天时间， 嗯， 然后把他带到这个老师的学校， 嗯， 给他讲报考哪个学校合适，啊，然后最后经过就当时啊就拍板了，报了一个这个4S 店，就是维修， 嗯嗯， 这样就是代培的这样一个技校， 嗯， 说这个你出来就直接可以到 4S 店就业， 嗯， 然后妈妈也很高兴，说但是今天下午就是截止报名了，所以我们的社工就开着车直接到学校。啊，这个事儿已经有几年，他现在马上今年就实习了， 嗯， 啊，就是要工作了， 特别好， 所以他特别感谢啊， 嗯， 就是说检察院给他这样一个机会，然后社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他的帮助， 嗯， 啊， 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做，刚刚那个微信公众号， 嗯， 小娇应该也看了，我们叫关爱青年计划， 嗯， 其实我们也想做一些关心青年的一些力所能及的作为媒体应该做的事儿吧， 嗯， 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小娇可以把一些未成年人犯罪司法矫正方面的一些案例或者一些人吧，就是通过我们媒体啊可以帮助他的事儿，力所能及的事儿我们其实也能帮， 哎呀，那太好了， 真的，比如说啊有些这个孩子他可能这个渴望进直播间来走一走看一看， 对， 看看电台长什么样，或者跟主持人来接触接触，兴许能够改变他人生的一些固有的一些观点，那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改变，只要改变完了以后人孩子走得特别正的话，会有很多的意想不到的美妙的他成长道路会发生， 对对 对, 对， 嗯，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当中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真的 我能看到张悦特别真诚特别发自内心的，实际上我们帮到孩子要说专业技巧刚才您就说， 嗯， 我觉得什么都不如发自内心的你为他好， 对， 更管用， 对，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感觉其实他们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受人忽视， 他其实渴望是达到就是一种爱吧，就是一种关怀。 嗯， 他受人忽视，所以他希望做出点惊天动地。当然，这惊天动地是加双引号的。 对，让大家来关注他。 对，他要做点惊天动地的事儿。 是是是。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对。 您接着说。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陪伴他们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都不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做的有多，就说哎呀，我们自己很满意哪一点帮到他，但是他会流下眼泪。 有没有那个改变的例子？比如说，就是真真正正通过你。跟他的一些交流，或者跟他一起去，哪怕去陪伴他呀，或者帮他做一些事情，让他真真正正改变的例子。 嗯，就刚才我之前提到那个小张的例子，对，然后这个其实也算一个 啊， 就是他最起码知道啊，我是因为什么犯的罪，然后我在家庭当中，我是不是要急于去表，就是我就很快的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来体现自己，所以我们就是一步步陪他过来。 嗯， 那 你像服刑的那种，比如说在监狱里服刑的，你怎么进去，怎么跟他再去矫正这个？这种感觉，那他，你要把他叫出来吗？和他聊天吗？还是？ 我们现在北京市有很多这个，就也有几个吧，就专门做司法社工的这个事务所。 啊。 然后还有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少管所呀啊，然后这个去直接签订一个帮教协议的 啊， 他们就会走到这个未成年人服刑的这个地方。 嗯。 然后比如说。现在的讯息这么发达，这个进步的这么快，那他与社会脱节了怎么办？是吧？比如说，哎，我会教给他一些东西，然后会做一个，比如小组游戏呀、啊，在这个游戏当中就给他正能量，或者去激发他，你要这个加快他改造吧，就这个过程啊。而且呢，还有一些就是在监狱里边，就有这个。叫什么招聘专场啊、就是在你投出来之前也许你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在你出监狱的时候你就可以到那儿去这个签到一个企业里边去工作 我看过一个日本的小说啊、就讲的类似于这种司法矫正嘛就是一个少年犯罪以后蹲监狱了然后也是一个司法矫正的社工经常会给他写信然后他也回信最后还出了一本书就是哎他的心路就是他在监狱里啊暴躁啊然后写一些东西说旁边的一个罪犯然后打我呀怎么怎么样就我怎么反正就写的这些故事然后这个社工是一个知心的姐姐知心大姐然后就劝他呀告诉他现在在这个监狱外面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反正特别感人这一页正面是他写的信翻过来就是姐姐的回信整整一本书然后这是一个电影然后这本书出了以后也就罢了回来以后他服完刑以后成为了一个非常金融投资行业的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个精英吧这个男孩后来呢在他救济因为他好像有一个救济有一种救济贷款可以发给一些贫穷的人 对 这个时候就发给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特别落魄好像结婚以后吧这个结婚以后呢这个老公经常打他反正特别落魄他就来申请这个救济款后来他就帮了这个女孩后来结局就是这个女孩就是那个知心姐姐然后就是那个 就是帮人也是帮人这个故事、 对然后就帮到了他然后他跟那个女孩就最后说啊我帮你是因为其实我其实原来也是就他们有一段交流最后在一个花园里然后说我帮你是因为其实我也受过一个姐姐的帮助当时她怎么怎么样然后她说我把这本书送给你然后当时那个女孩拿到那本书的时候看着就流眼泪说其实那个人就是我 哇 就很感人 对、 所以我相信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细节 是 啊在服刑期间 真的是您刚才说那话特别好就是在她最灰暗的那段日子 对对 有人关注他陪伴他这个真的是比什么都重要就是如果你不陪伴就有可能会有这个另一个方向的人去陪伴那样的话他就会越走越远了所以第二您刚才提到这个电影我觉得也是赠人玫瑰哈说就是他肯定会有这个自己会给自己一些福分 对 所以我们前两天我知道青年说我们邀请的这个于成波委员其实他也是在附条件不起诉阶段这个帮助了一个在这个阶段的一个女孩子她那天讲的那个故事我不知道那个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就是这个女孩她 他在负担不起租金，他又没有学校， 嗯， 然后呢回到家庭每天没有事儿做，也担心会有问题，但是就业确实有些这个有些困难，然后比如说他现在目前还没有掌握什么本领，或者是企业认为他有这个犯罪的这个有没有这种情况，你要， 嗯， 是吧，开这个证明啊怎么样，所以这个阶段检察院也很担忧，就是放回社会担心没有人去监管，然后呢如果服刑又怕耽误，就是使这个女孩就是有这个没有必要的一个结果， 嗯， 所以于成波的这个我们于委员，然后他有一个企业公司， 嗯， 那么就让这个女孩到他的公司， 哦， 我们叫做社会关护， 嗯， 就是你啊，那我每天我都能看到你， 嗯， 你今天表现怎么样，你工作怎么样， 哎， 状态怎么样， 然后让他也有事儿做， 对，有事儿做， 嗯， 然后他有成就感， 嗯， 而且这半年他顺利的通过这半年之后，实际上我们讲有的时候二十几天两三个月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习惯， 嗯， 是吧，包括你的思想上态度上，所以这个半年你给他积极的一个信念，说哎呀没问题， 嗯， 实际上我真的是，我知道我们的委员很多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啊， 嗯， 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律师啊， 嗯， 啊，大家都是也对这样一个人群有一个关注， 嗯， 那么实际上看起来好像说就是一个附条件不起诉阶段的女孩子在他这儿实习了半年，但实际上我觉得对一个人一生其实都有很大的影响， 嗯， 啊，这个也是说间接的帮到了这个人， 嗯 嗯 嗯，再往前来看的话，有没有怎么去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例子或者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哦，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还有大概七八分钟， 七八分钟哈， 嗯， 那我就轻描 别轻描淡写 往前，因为还有两个啊，还有一个就是叫这个合适成年人， 啊， 这个词一定要跟大家讲， 合适成年人， 对，这个是在公安或者公检法都会遇到哈， 嗯， 但是在公安阶段呢我还是想说一个例子， 嗯， 啊， 可以说快一点， 好，就是合适成年人呢， 嗯， 就是提审这个未成年人， 嗯， 如果他的法定监护人到不了场的话， 嗯， 是要有一个就是法定规范的哈，你要有这个一个成年人在边上去看着是不是这个公安啊检察院的人啊，这检察官是通过这个正常合法的程序受这个， 嗯， 或者是审讯的方式，没有寻衅逼供啊等等啊， 嗯， 那么有一个孩子给我也印象深刻，就是这个孩子就想体现自己的这个价值啊，因为他家里很贫穷，是外省市，然后呢这个在交第二年学费的时候，他的母亲有这个为难之色，当时他也想我一定要北上，我挣了这个钱回来我第二年学费我自己去挣，所以是一个暑假他就拿着几百块钱坐上火车来北京，但是路上就被人骗了啊，这过程就不说，很曲折，下了车就一文钱都没有了，没有之后他去哪儿也没准儿，然后也没有找到工作，没有几天他就饿得不行了，后来呢这个叫以抢劫罪，其实为什么就是看着一个女孩背着个包，他说我就拿过来拿着钱我就想把包扔那儿，但是他在抢完这个包他就后悔了，他觉得哎呀这好像应该是犯法，所以他把包扔那儿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被这个好心的路人啊这个就给摁到地上，所以就被公安机关拘留，啊，这个孩子就是我要说的是我们作为合适成年人对他的一个帮助，就是在一天晚上这个检察官邀约我说我们去到法院，那天是6:30下着雨，我说为什么要今天啊，他说实际上这个孩子呀，很有可能就不走法律，就是直接就不起诉，连附条件都不用附条件了，就直接不起诉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一些，他说我们赶快审赶快走程序，别耽误他上学，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晚上冒着大雨就去了检察院，但是检察官呢他会比较严肃，这是他们的一种状态，也为了这个 公正 严肃啊，严肃，对，但是这个孩子就一直是这种哎有一点点拒绝那个表情，后来我们作为社工我说你看着我的眼睛，我说实际上我们三个人啊包括检察官书记员和我都是有孩子的，在这个下雨的夜晚孩子也都希望我们回去陪陪他们，我说但是我们选择了陪伴你，我说因为怎么样也聊了一下， 感动了， 后来在审完他要送回到这个看守所监所里的时候，他在进到那个铁门之前他就回过头给我们三个深深的鞠了一躬， 哇， 我到今天都忘不了， 啊， 后来这个孩子也确实没有起也没有耽误他上高三，就是他这个事情就是很快， 等于算是救了他一命啊，真的， 这个说救一命是有点夸张，但是我觉得这高三这个关键的阶段，其实从检察院 这个检察官、法官，我接触很多人，看起来严肃，内心特别这个。 小娇都流眼泪了，真的。 对对对， 是， 其实也是改变了他的命运了。 我回到家里边也是都落汤鸡了。我跟这个检察官发一信息，我们就相互。这个 鼓励， 我说谁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他说我们，其实就是大家也是一是鼓励，二真的幸福。然后我跟我的家属提起，他说值了啊，那是值了，这是，所以我觉得过去几年我从事这样一份工作让我一生都受益。而且我觉得又回到我们说犯罪预防，我们遇到这些人之后才想到我们一定要从源头上去，不能等到他们犯了罪了，我们一步步去陪伴他。 最近好像那个人大也有提案是吗？ 我们的这个就是青联啊，我们的郭文杰主席，他也15届这个人大代表。然后在第一次会议开幕那天，那个这个 北京市的15届啊， 对对对， 咱们先说明白。 北京市、对。然后这个郭文杰主席也是提出了，要这个北京犯罪未成年人这个条例啊，就是要出台这样一个条例，也是希望能够预防这个未成年人犯罪，就是争取不要再走后边，就是没有后边的这些事儿哈。所以有一句话我非常的这个赞同，就是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它真的不是说你社工可以做，你检察院、法院，一定是社会的合力，就是你学校、社会、司法部门、政府。对，以及要有专门的教育，就让他从小就要有法律意识，所以就提社会预防一定是整个社会去参与，那他的责任人既是监护人，那又是学校的老师，对吧，也是社会上，刚才我提到如果你是律师你可以去到学校里去补补法，如果你是企业家你可以怎么样去帮帮这些孩子，就是已经犯罪的有一些孩子，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说真的是不小心犯了错误，那我们在引导他的过程当中，如果参与进来，你也愿意付出一份爱，实际上也是在参与这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这件事情。 其实我有一个感慨，我觉得就是父母是孩子第一个老师，真的特别重要。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一些行为，包括我们在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的一些行为，确实需要注意啊。你包括对，包括抽烟啊、喝酒啊这些行为，可能他会觉得哇，我父母是这样做，我也这样做， 对 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啊，我父母这样吵架啊，我也这样吵架啊，就他就不自然的去学习这些事情， 是， 所以其实还是在这儿呼吁我们年轻的父母们嘛，青年广播嘛啊，对啊，一定从孩子的源头的时候就开始去培养他的那种宽广的胸怀。 是的， 对，然后这种宽广的胸怀会影响孩子一生。 对，首先是要以身作则了。 对，当然如果是真的犯了错误的时候，还是要有一种科学的方式啊， 没错， 去教育他们。 对对对， 小娇应该是这方面的，我们说专家是不为过的啊。 对，但是我刚才也是讲，我说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因为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呀，所以我在生活中我就会比较敏感一些啊，就是比如遇到什么事儿，我会说，比如老大就是男孩子，我就说淘气啊，也淘气，然后但是我说淘气，妈妈不反对，说这个可以淘，但是你一定要有度。我说你到了学校，比如说你要是跟别人一起，我会给他讲，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比如有聚众斗殴的啊，其实就是哥们儿去打架了， 对， 我听说 了， 我就拿着东西，确实拿着东西，但是我一看打起的时候，我已经不能控制，我也很害怕，所以我没有打，不行，聚众斗殴就有他一个，点的你在场，你去这个助威，就算是聚众斗殴了，然后再比如说有这个故意伤害，他本来是经常受欺负那孩子，然后某一天他忍不了了，手底有啥抄起来就伤害了另一个孩子，那本来一直欺负他的孩子成了被害人， 对， 他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还有的是我们认识一学习特别好的孩子，晚上11点哥哥说，哎，你出来咱俩人上哪玩，其实你说没有监管的失误吗？他晚上11点能让他出去吗？所以后来他父母说，哎呀，我们孩子一直，我说你也不要找借口，实际上这个11点了，他不够18岁，您还有监护权，出去了，其实哥哥是预谋抢，就是叫拦截这个出租车啊，然后呢他在车上，那等于多一他哥哥这胆儿就肥了点，所以算放风，也被共处于团伙作案。 现在看小娇真是操碎了心呐，真的。 我就是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挺不 想。还有两个孩子的， 然后这些故事真是，我这 您要是，我觉得应该出本书啊，去教育教育这个现在的孩子们应该去往哪个方向发展。 孩子啊，家长啊，大家都需要学习和了解。 哎， 是 啊 是， 希望你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经常做客我们的青年广播。 没错， 啊、 谢谢。 然后分享一些就是啊，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心路历程、 嗯、 啊、 嗯， 也希望和电影里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嗯、就是。辛苦的付出总会有美好的回报在等着你、 嗯、 好吧小 三，谢谢张悦。 好，那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嗯、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部分青年会客厅，每个周一的和周五啊，周一到周五的早晨的九点到十点这一个小时，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和大家聊聊关于青年奋斗啊或者青春分享的一些故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啊，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曼宁。 嗯，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下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献爱心，二月八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二十七，四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